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是不是很久没见了？四个礼拜没见了，看到那么多兄弟。 啊、 即是我们解释一下，一定要解释一下给网友知道的，是不是？即是我们第一个礼拜呢就有主持不舒服嘛，是不是这样？ 不是。 第一个礼拜、哦。 第一个礼拜我去日本。 不是，你第二个礼拜去日本。 我要开 OT。 是啦，阿陆要开 OT。 是阿陆开 OT。 是啦。咁第二個禮拜呢就因為呢阿姚尊去日本，星期一返嚟星期太攰，咁佢做唔到節目，咁我哋冇咁辛苦啦。跟第三個禮拜同第四個禮拜就唔同啦。第三個禮拜就平安，係呢個平安夜啊嘛。跟住就係、是、第二個禮拜就除夕倒數，你唔撚係叫我去做啊嘛。叫做昂撚周啊，咁唔撚制㗎啦，係咪先？吓我食咩假咩出嚟宵夜食咩咩咩打邊爐我都冇嚟啦，係咪先？我覺得昂鳩啊嘛，但係後悔咗。阿姚尊又去，原來跟住走嗰時候係好撚好好撚順暢，但我 順暢到不得了。 我係覺得咧， 都係同條女一齊嘅啦。 我係覺得哇，呢啲黐撚線嘅除夕倒數完打完邊爐，咪屌你老味冇得走。哇！咁家產原來 買橫打洞都走， 打洞走到啊！因為你因為我哋個手喺個呢位置係灣仔嚟噶嘛，我預計係冚家產全香港人係嚟撚曬呢度噶嘛，我走唔到噶嘛，完走到啊！咁有少少後悔嘅，不過唔緊要啦，啲嘢都未必好食嘅啫，係嘛？ 好食， 係咩？ 阿強 仲好食添啊！ 整燒肉 冇 福 嘢啊！ 好 介，哇！正到 你話唔好食啦，唔好食， 唔好食啊！ 唔好食，好撚垃圾， 垃圾， 所以我咪冇嚟咯。 唔嚟啊嘛，唉，垃圾 先。一個原因嘅，我覺得要怪下。贵咯，即系佢飞机王嚟啊嘛！佢一上 传染到我哋， 佢一上完我哋节目就即刻飞机啦！ 唔系，其实我哋谂下啦，点样我哋可以下次咧又可以唔大家唔做啊，唞唞咧，其实有个方法。 阿迪教咗我哋啦， 阿迪教咗我哋啦， 今日一定唔喺度啦吓。 朋友入医院 系啦， 朋友入医院咧就可以今日唔做啦。即系我唔谂明，朋友入医院又唔系朋友死亲咗。OK， 你明白 啊？佢冇讲，佢就陪朋友入医院。 可能死捻咗， 即系啦系啦，可能死捻咗。 死捻咗，如果死捻咗咁，我哋 可能见最后一面 就入医院啦。 如果佢 OK 啦，如果真系死捻咗，佢朋友死捻咗，咁我当然就收翻我哋呢个说话啦。如果唔系死捻咗， 就强力谴责佢啦。 喂，搞捻错你做乜捻嘢啊？喂，因为我今日都有朋友嘅太太入医院啊。话声听，刘莎莎女士啊，点解入医院啊？就因為佢老公唔生性啊，唔好咁講，係因為佢老公非法入境大陸啊，作為香港人係非法入境大陸，我唔好明點解啦，可能一國兩制啦， 佢用漁船證啊嘛， 係咯， 漁民證入， 漁民證嚇，咁咧就因為咧阿楊康先生啦，咁就俾人沒收咗回鄉證，因為嗰次佢撐唔係好耐啊，撐樓下嗰次啫。 Oh, okay. 上年嘅事嘅啫，即系上年嗰几日啫嘛，即系咧上年嘅事。OK， 咁就撑楼下就俾人拨收咗张回乡证，咁啊 OK， 咁啊跟住梗系 咁啊海员证 系啦，咁啊佢海员证啦，佢但系杨康一路都用海员证噶啦，佢有捻回乡证咩？我嗰阵其实系冇噶嘛，系咪先？咁咧就喺深圳就俾人捉鸠咗，咁啊而家去身处边度咧？就呢个深圳一号看守所。OK， 其实好撚近我哋可以探过又唔係好唔係东莞嗰边係好似沙灣嗰边 嘅。 咁嗰度好撚近 嘅。 係啦。咁我哋佢太太啦，咁即係有一位有新人嘅女士啦，咁样咁莎莎，即係证明我哋阿杨康先生啲蝌蚪记得㗎。啱啱结婚 冇耐啦。 系啦，上年有上年结婚啫嘛，七日前上我咪系咪结婚，咁而家就有啦。OK， 咁咧就去声援啊个老公啦，个老公俾人拉钩咗啊嘛，系咪先？咁啊去深圳，咁咧一去深圳咧，你知一条女做得乜嘢啫？佢咪喺呢個看守所門口就絕食抗議囉，瞓街絕食抗議囉。咁唔知點解喎，我哋共產黨嗰啲公安呢啲速度好快㗎喎、就即刻幫佢遣返返嚟香港啦、 哦。 但個老公呢非法，但係香港非法境呢就唔可以遣返嘅。即係唔同嘅，我知道㗎。因為呢阿沙沙呢阿即係楊太呢就係、是公安做嘅，做嘢快啲、拉阿楊康呢就係、是、國安嘅，係、兩個層次。 你非法入境嘛。 係呀，但非法入境關國安咩事呢？ 危害到國家安全囉。 危害國家安全囉。 係咩？ 非法入境嘛，梗係唔好嘢㗎啦。你有好嘢就正常入境啦。 OK， 我係覺得阿楊康係藏有攻擊性武器啫，咁唔係點會咁快？OK， 唔係講呢啲。OK， 好啦，咁阿莎莎，咁佢太太阿楊太咧，就因為你知啦，冇咗個老公，咪冇咗老公，咁個老公突然間喺呢個大陸即係人鬼殊途咁樣，我唔知啦嚇。咁樣，喂，佢阿莎莎苦無對策，佢咁去求助一啲政府嗰啲唔知乜撚嘢局啦，唔知咩啦，咁仲未 feedback 啦，咁啊帶住個肚，一個女仔帶住個肚做咩呢？冇辦法啦，我咪喺尖沙咀中樓露宿囉，冚家產，腰張縫冇人讚張縫，腰睡袋冇人讚睡袋，得個乜垃圾區議員係邊個呢？以前幫我一齊做節目嘅區議員個聲援下佢咁解啫，話聲你聽，咁啊都好嘅，好係咩事呢？因為今時今日呢佢已經因為帶住個肚又絕食， 係啦， 而家就入咗瑪麗醫院啦 ，OK， 喂，咁你快啲去探佢啦，做節目。 咁嗰個楊康啊， 係 啊， 佢係以咩代表㗎？ 佢係 做開啲咩激烈嘅行為㗎？ 嘩，佢係船長 囉。社運人士。 社運人士。 社運人士。 釣魚台。 二號。 佢嘅船長，佢就揸去釣魚台嘅。係啦，就係呢個。 佢 係啦，揸船 考埋，佢考埋船長牌。 係啊，佢揸去釣魚台㗎，佢係船長嚟㗎。咁當然啦，佢有。 走去啦。 佢有好多 唔係邊個國家國安局走去？日本嗰個定中國嗰個？ 我唔知中國嗰個。 中國嗰個。 係啩？ 中國嗰個。 唔知可能國安 局。佢人都喺深圳，你話喺日本咧？ 跨境執法。 中國國安局幫日本，因為你走去釣魚台， 幫你收咁啊，引導你過日本審你，哇！ 好撚驚佢而家有揸船去釣魚台噶嘛？我阿爺講真， 唔會啦， 中日 兵而家走去釣魚台打鬼啊！真係 咁樣咯，咁而家我都其實諗住咧，其實可以諗住幫佢募捐下啲睡袋啊，或者係帳篷嘅。但諗下， 喂， 大佬，如果我當時我俾睡袋你，我咪鼓勵你大肚絕食。咁我 sorry 啦，所以我就冇乜點聲援啦。但係講真，我係支持阿莎莎女士同埋阿楊康先生嘅 ，OK。但係就唔好帶住個肚做啲咁嘅嘢啦，咁樣 嚇，損害你自己都唔係幾好啦。 係啦，講真， 跟住損害埋你 BB。 你唔顧打大嘅，即係大楊康啦，都顧下個細嚇小楊康啊，係咪先？ 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好多政黨都係啦，即係掉嘢唔好㗎嘛，有啲係。掉唔到㗎嘛。 掉唔到㗎跌咗啲唔好啫。 要掉但係掉唔到咁樣。因為掉嘢唔好囉。即係大肚絕食係唔好嘅。 唔好嘅我唔鼓勵嘅我唔鼓勵嘅。即係阿嫂我都唔鼓勵嘅 ,ok? 咁啊不過如果越講越長喎不過我就此打住啊睇下我哋今日冷血時報講咩啊。 冷血過劑。 拉格斯話阿洛 Hong Kong Dimension, Yellow Sugar。知點解 八加廿六 嘅呢啲就 好嘅。我係香港嘅牛咁樣 囉。係囉我係香港嘅牛大家好咁解啫其實好簡單㗎啫。 你用日本話講我哋係香港嘅牛。 嗯係啊 ,Damn 人佢係香港嘅 Damn 人。八加廿六。 呢啲咁嘅反國啊呢啲咁嘅咩日本軍國主義。 復辟 啊 未 愛。復辟。 係呀你唔好以為自己睇多啲日本 AV 或者日本人得㗎。 我通常睇宮崎駿嗰啲嘅 ,ok, 我唔睇日本 AV, 因為我覺得係應該。 宮崎駿有咩 唔係我係應該我成個呢做係好過睇㗎。 有條女嘅宮崎駿 其實。即係我係鍾意睇我自己睇動畫。即係我唔鍾我係唔係一個唔鍾意睇 AV 嘅人嚟嘅話聲 你唔係同我講你有兩隻 hard disk 都係鹹片嚟 㗎。係我有兩隻。我有兩隻 hard disk 都係鹹片但全部都係傑斯俾我嘅 ,ok? 我唔想要㗎明唔明白啦我真係唔 懶。你唔想要俾我兩隻 hard disk。 咩？ 我铲鸠咗嚟攞嚟装嘢都好， 你乜嘅？你意思攞咪得咯？屌你意思何止两只黑啲事啫？屌你系咪先问佢攞咪得咯？你系咪唔识佢系咪先 ？OK， 我认一个认为应该做好捻过睇嘅人、 嗯、 ，OK， 除非系好。質素好高嘅女優啦， 啊 咁嗰啲啦，名字就費事講啦，咩奈啊咁嗰啲啦，係咪先？央啊嗰啲啦，啊 中央啊， 係 啊中央啊，啊即係美穗啊咁嗰啲， 中央美穗， 係啊咁嗰啲 唱歌嘅咩？ 啊嗰啲 AKB 咩48出咗嚟有件啫嘛，啊唔肯唱歌出嚟拍 AV 噶嘛， 中島美穗啊， 嗰啲咪睇下咯， 中島美穗一唱歌， 係啦，啊嗰啲遲早做啦咩？好似話日總之有好多啦，嗰啲新嘢。 咪酒井法子都好似话出嚟， 拍紧啦，而家系咪先？ 阴公嘅啫， 冇法子啦嘛。 当我哋唔系讲下女神嚟 噶，系我嘅。我哋讲紧一个好严肃嘅问题， 系 吓呢个靖国神社嘅问题。 嗯、 即系喺我嚟讲，参拜靖国神社有捻所谓咩？系咪先？诶、 嗯， 我知道，我都知道，好多人都系咁样讲噶啦。我哋个外交部啊，中國外交部就打電話走去呢、這個俾呢個德國嘅總理，唔知總理啲外交啲呢個咩，就是、宣泄嘅話，喂，你哋日本呢次去拜靖國神社點睇啊？喂，佢拜咁啲二次大戰嘅甲級戰犯、啊，嚇、啊、係宣傳呢、這個軍國主義復辟、啊，話聲你聽、嗯嗯，喂，你哋德國佬都唔會拜希特拉啦。咁德國咧嗰、嗯那個回覆，德國佬回覆啦，話係呢個二次世界大戰咧係應該反省同埋覺得痛心嘅， 嗱 不幾好啊！但如果我係德國個領事或者嗰條友咧，我就話我屌你老母你咁你唔係撚拜毛澤東啦，係咪先？你殺嘅人多撚過希特拉啦！咁你冚家產你嗰幾件洋委啊、常委啊、咩書記啊，你又走去拜？喂，你話有喺話人，有冇可話自己先？但當然。佢拜嗰條屍體啊，唔係屍體啊，其實嗰件臘肉嚟啊 ，OK， 教嗰件臘肉係打完電話啊，等德國人回應咗之後，佢先至拜好撚醒嘅時間嗰度真係啱啱好啊！即係我就覺得，我想問下大家點睇呢一單嘢啫？ 嗱，即係本來開個題目咧，我真係唔想講、 啊， 即係靖國神社，我覺得你拜咪由佢拜咯。 吓、 啊，钓鱼岛嗰啲你中意攞嘅咪攞去咯。 O、okay, K、啊嗯，你觉得即系攞你佛肉嘅咪一人一半咯，系、 嗯、 嘛？你左边日本，右边中国，咁调翻转上下，你分开咪得咯。 姚尊， 呢啲实在太阉门 了。你作为一个中国金融评论员啦、啊，即系冇乜资格。话先咧， 点解咧？ 我国已故伟大主席毛泽东，即系嗰条腊肉啊， 嗰 腊肉，腊肉， 嗰嚿腊肉， 嗰条腊肉啊，曾经讲过，喂，我要同周边国家有啲争拗，先至显得我哋中国有呢、這个 国际社会地位， 啊、地位系啱啊，哎，系正系呢句啊、 嗯， 所以。我咪要同日本为呢个尖角列岛又括弧钓鱼台有争拗咯、 嗯， 我要同南韩 北岛又 又要有争拗咯，我要同菲律宾 唔系我 越南都会有争拗啦，系冇争拗嘅系俄罗斯啫嘛，系咪先？唔敢啊嘛，或者咧，仲有而家有争拗佢都唔敢啦，就系、是、呢个朝鲜啦，朝鲜唔会有争拗噶。以前 即 系 北韩啦， 系啦，以前就佢北韩惊中国噶嘛，而家唔系啦，而家呢条呢个伟大领袖， 世界都惊北韩， 而家 呢个伟大领袖，呢个伟大领袖， 呢个 伟大领袖连自己姑丈都杀埋，屌、 啊、 你老大哥又点啊？我姑丈都怼啊，屌你！ 我细佬嗱，我讲少少呢个北韩嘅嗰种谂法啦。佢老豆今日，佢阿爷今日成就觉得呢、這、一个姑丈系一个好女婿、 嗯， 一个进步嘅青年。 唔係㗎，初頭反對㗎。 一件事啦，都係個好女婿咧，最後一個好女婿，一個進步嘅青年。 嗯， 佢老豆金正日， 嗯， 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好 partner， 好兄弟。 嗯 ，OK， 但一到呢個仔金正恩呢、嗯、條一係一條冚家產， 狗都不如、啊， 狗都不如，話即係咧要俾狗食嘅，攞嚟喂狗嘅，話即係咧喂。 不過我睇佢可能真係攞咗位舊 㗎。隔兩代 絕對有可能。 咪有一個叫犬刑嘅事，喺北韓呢有個刑罰呢就叫犬刑。亦都盛傳呢佢點死嘅呢係用機關槍掃死嘅。即係而家有兩種講法。 唔係、我意思即係張成澤掃死完可能真係攞咗位舊。 我唔出奇。但係而家有一種講法就話佢係俾狗鑑山咬死嘅。俾群犬犬刑有一個犬刑嘅。咁其實講真喂好撚型喎。 咪型得過迫擊炮屌有一鑊係迫擊炮肥鳩死個人喎。 喂你諗下你諗下先個場面話我講多少少北韓呢單嘢因為我覺得好好型㗎真係好型㗎。點樣呢如果你俾狗咬死嘅係乜嘢拉撒嗰啲呢天葬啊係咪先嘩呢個宗教信仰嚟㗎嘛即係嘩呢啲係高尚嘅 情操。 高尚嘅情操喺得到高僧先可以享受呢個咁嘅死刑。OK, 冇問題。如果係機關槍掃死你諗下機關槍掃死你係點掃法先 8888。 冇錯啦情況係好似乜嘢呀好似搵把腳屌你老咪還刀肉腳。 咁爭好嘢你8888一下就死咗你腳好多下先死 嘅。8888888888888咪等於將你嘅人腳開咁囉明唔明白啦 打窿同鋸開又唔同嘅。 佢嗰啲子彈係可以貫穿身體如果係去得密啲只要外國之槍移動慢少少係嗰個情況係等於鋸咁㗎。喂一個人點可以有鋸有可能俾人鋸呀大佬。喂呢、這個只係喺大衛高柏飛嘅魔術裏面先至有㗎啫。 或者鐵金剛片裏面。 話使咩都話。 個機關槍冇咁準一堂位突突突突突突 有recoil咁大佬開槍。 大佬喂 坐下坐下真真係佢喺度咁 樣。你諗下幾撚型佢係變成一個大衛高柏飛嘅助手啊。喂大佬你夢寐以求啦做大衛高柏飛嘅助手點知呢個魔術係成功㗎嘛某程度。 你呢種 大衛高柏飛係失敗過100萬次啦因為佢每次鋸都唔死㗎嘛。呢次鋸死咗嘩型到陣。 阿牛你呢隻鋸式嘅 夠冷血 嘅鋸射。鋸式嘅連環鋸射呢其實就係紋身。 纹身 纹身一路一筆筆咁畫落去啦你真係即係你機關槍去喺阿碌個背脊嗰度寫隻字啫嘛不過用子彈啫嘛係好難 好 難 型 㗎 我覺得。 大佬好難㗎。 攞住個機關定位㗎嘛一掃過去咁佢就有把鋸鋸囉。 咁強 大衛高柏飛啲魔術囉。 都話機關槍。 係咪先機關槍 㗎助力㗎。 你試下搵啲機關出去寫個字喺埲牆唔係易 㗎。唔係我叫 Rainbow 得㗎。Rainbow 嗰啲。 嗱我覺得犬刑呢即係我講出個睇法啦犬刑呢其實唔係一個刑罰嚟嘅。 係。 係想為一個姑丈好。 係啊天葬㗎嘛我今日講咗啦。 天葬呢個 搵英雄 食。係想你死嘅最高榮耀嘛。係咪就咪可能你真係要死。咁即係整個天葬俾你最高榮耀。但係呢個犬刑呢係唔同就係想你唔想你死想你發憤。 OK,OK,OK。 喺中國裏面呢犬係講緊咩呢打狗棒。OK, 好難理解。 點樣去學打狗棒呢你要打狗。 嗯。 你點樣去打狗呢就將啲好餓嘅狗運你落去其實周星馳有出戲做過。 我知。 係運你落去跟住俾碌棒你。你打死啲狗你咪出返嚟囉。 但係你都俾碌棒我啊。你先個姑丈有冇棒啊 我哋唔能夠排除阿姑丈係俾一支棒嘅。但係佢唔夠啲狗打俾狗咬死。 因為佢狗都不如。 跌不成鋼啊。 因為佢狗都不如。 我就死 夠啲狗。 我係死啊。係我咁諗法㗎啦。佢有個姑媽㗎嘛佢好愛食個姑媽㗎嘛係咪先。 阿慶基死咗啦聽講。 聽講啫你知啊。佢好愛食個姑媽㗎嘛。喂大佬你知智慧棒。換個啲新㗎啦話即係聽屌你屌佢呢件。 可能就俾阿姑丈揀嗱你要學打狗棒我而家國家個軍令唔夠人強你學全國學打狗棒而你做示範你自己拿支棒啦佢可能真係拿咗佢老婆之智慧棒入去。 唔係佢因為我諗有兩個可能阿姑丈你揀啦阿姑丈你揀一係呢你就犬刑一係呢就你老婆 哇！如果俾我，我都揀，我自然揀遠型啊！哇！即係咧，哇！佢老婆 仲有機會打贏啲狗啊！ 佢老婆戴住副墨超嘅樣咧，好似二，好似John Lennon咧，佢係嗰首嗰啲 大野洋子 啊咁嘅樣，唔知佢 其實阿牛啊，今日之前唔係講呢 啊，係喎，唔好意思啊， 我哋講嘅正確 啊，講 嘅 正確， 講正確選型 啊，我就好撚簡單嘅啫，翻嚟嘅節目度啦，我就好撚簡單嘅啫， 你不嬲都咁簡單㗎啦， 拜有乜所謂啫？喂，喺正確神社裏邊，佢一個廟宇嚟噶嘛，佢有好千千萬萬嘅英靈擺喺度噶，或者咧交級戰犯得嗰八個 ，OK，、比例上就係八，可能係可能十幾廿萬分之一，我參 加嘅，八個去啊嘛，係咪先？ 係啦，而我哋偉大領導人係温拜温去拜一個殺人更加多嘅人啊，而安倍晋三。喂，佢係拜嗰八 人裏面有幾個係交俾 幾廿個，個比例太少，你唔可以咧話得人一睇我哋阿爺就知道。喂，大佬，咁我有咩問題先？ 嗱， 有乜問題？ 我同意你噶牛，我真係完全覺得真係冇問題嘅，因為呢單嘢咧實在真係拆解太簡單。你啱啱講就係話，我哋已故領袖毛澤東就話你要同周邊國家有啲摩擦， 啊、 你先至顯得你嘅地位。 是啊、 我係好同意嘅。 嗯，唔係佢，因為佢講啊嘛，唔係我講你梗 係同意。我同意領導人啦，梗係啦。 係啊，唔得你要我咩？ 咁但係咧，我唔同意咁單嘢就係話咧，點解咧？你個摩擦唔夠激烈啊，仲夠重大。 我都係咁認為喎、 啊。即係你淨係揾個外交部揾條傻佬咁走去，喂、你唔好拜啊，你拜咧、你啊軍國復辟啊。跟住嗰邊答你就話敗咗啦，咁點啫？咁樣佢唔過癮啊嘛，你激啲。 咁多年嚟都係噶啦，即係你有你敗，我有我屌，跟住過癮 冇嘢啦。所以咪要激啲咯，我唔係話要激到要打仗。OK， 係要做一啲嘅。等啲網民可以有話題嘅嘢出嚟嘛？ 嗱、唔係，其實唔係未做過嘅、啊，咪搞啲日反日遊行咯。嗱、你知啦，反日為又好 work 噶，好 work 噶， 唔好玩啊！ 啲市民去反日係去搶勞力士、搶金鋪啊嘛，喂，好 work 噶， 我哋 好多人會支持呢啲反日遊行噶。 我哋中國咁多娛樂，你同一樣嘢你唔可以 repeat 做幾次㗎？係 咁， 你反日。 勞力士都嫌少， 做咗一次，下次你要隔州噶、下次你就玩第二樣， 咪玩第二樣嗱，你好似美國搞印度咁樣咯， 係咯， 搞鳩你啲外交人員啲家屬。你啲外交人員有豁免啊嘛，我搞鳩你啲家屬， 搞佢啲家，搞佢啲日本領事館啲人啲、家屬 ，OK， 係咪燒曬啲鹹片唔俾佢睇？ 哦，好大鑊 嘅 喎，係 啦， 趕 下趕下蒼井空翻去日本， 唔好啦，喺直接嚟講， 趕下蒼井空唔俾佢翻日本啊，永世喺大陸， 唔係你直接玩得激啲，強制禁固佢， 好簡單， 例好似楊康咁。系啦，你非法居留啊，康蒼井空，所以你一定要喺拍， 系啦， 所以你要喺 居留喺中南海， 你要喺呢个深圳一号枪手所等我哋嘅伟大嘅同胞嚟娱乐 咩？嗰个梗系看守咗嗰个中南海啦。 O K， 你冇理由喺澳洲嘅， 都系政府部门 啊。咁啊，所以咧就要激啲、啊，即系譬如咁简好简简单咁讲，即系而家成件事都系要啲网民开心啫，搵嘢讲。 所以咪应该搞游行咯。 有啊，冇嘢講，最多咪推下啲車，跟住搶下啲嘢，慣咗你唔使呢啲嘢，佢哋都會做啊嘛。你明唔明啊？ 唔係㗎，冇阿爺講佢唔敢做㗎，真係嘅，每次都係咁樣。 唔會㗎，你譬如你打波輸咗，佢哋又可以做呢樣嘢啦。嗰、那個射上月球嗰支火箭跌咗落嚟，咁佢哋都可以遊行，可以燒車㗎。所以我哋即係呢單嘢要為咗呢單嘢係做啲激啲嘅嘢。譬如你拎個領事出嚟，叫個日本領事當眾喺天安門嗰度切腹。咁啲好符合好符合日本嘅文化啦， 冇有過程啦呢啲。 切腹嚇，或者佢唔肯切腹要死嘅，咁咪好似 A V 咁樣喺天安門嗰度拍 A V， 蒼井空咁樣。 係啦，揾蒼井空嚟，你拍足16個鐘。 係啦，嗰條4個鐘咩話？我唔好記得。 4個鐘入，4個鐘出。 四個鐘 俾人砌， 四個鐘 去砌人。 唔係四個鐘就呢個自己玩自己，四個鐘砌俾人砌，四個鐘砌人，咁就四個鐘群抽。 係咯 ，OK， 玩咗16個鐘， 睇唔少啦。 咁啲網民咪開心咯。咁你咪就係做到嗰個嘅同鄰近國家有啲摩擦嗰啲效應咯， 而有好嘅。 系啦，而家个效应真系 可以有好嘅， 但系我都尊重你今日开个 topic， 虽然我觉得非常之无聊，我觉得即系你拜咪拜，你拜 人哋有冇话净系拜嗰八个人啊？咁讲系咪先？咁多人 系咯， 我拜其他人唔得嘅咩？系咪？ 即系开呢个 topic 有个问题嘅，有个理由嘅。你睇阿碌嗰本书 就系啦，阿碌话开，点解咧？ 唔系我话开嘅，你见到你见到阿碌嗰本书，你开唔开先？ 咩亡灵 A V 啊？整嗰本书咁厚， 永远的。 跟住我话阿牛话要讲嗰本书，我点敢话唔俾佢讲？ 我点可以唔讲？一个朋友做功课做到咁，我成日屌柒你哋班烂样唔做功课。哇！ 我唔系做功课睇嘅，真系 阿碌麻烦行开，讲一讲你本咩？ 你 点 睇 啦？ 你 点 睇？ 永远的零， 我永远的零 A V。 唔系咁。即系后续呢单新闻咧，有少少即系小插曲嘅。咁就环球时报就话，唔系因为即系日本啱啱上嗰套戏就叫《永远的零》，咁就讲零式战机同埋即系二次大战一啲古仔啦。 即系好似《风起鸟》咁样，宫崎骏嗰套咁样。 可能系啦，我未睇过《风起鸟》。 O K， 好睇啊。 咁系啦，咁跟住其实嗰个小插曲就话，阿安倍晋三去咗睇呢套戏，咁跟住即系睇完戏就即系 感染咗啦， 又讲翻少少，即系讲翻少少战争感想啊啲嘢啦。咁跟住环球时报喺度嘈，又话哇你即系呢头拜完神社，嗰头又睇啲咁嘅战争片喺度军国主义伏笔咁。但系其实即系想讲，其实呢本书系反战 嘅。反战嘅， 咁其实呢本书个古仔，其实即系我讲本书，当然我唔 expect 大家睇本书啦，但系即系套戏可以一睇咯。个古仔其实几好，我相信应该系真人真事改编啩，因为佢里边即系 讲啲咩嘅咧， 全部都系讲啲历史。 讲啲咩嘅咧？ 咁其实里边就系讲个主角系一个宅男嚟嘅，咁但系佢就即系佢屋企就即系佢家姐就委托佢做一样嘢，因为佢家姐喺报馆就做一啲即系二次大战时期嘅专辑。咁就想即係揾返嗰陣嗰啲老兵去做啲訪問嗰啲乜嘢。咁咁巧呢，原來男主角個外公呢就係神風敢死隊裏面死嘅。咁於是咁但係佢外公呢同佢外婆結咗婚四年，但可能見過幾次，咁就生咗個女，咁跟住個女都可能未見過或者見過。即係總言之，個主角個阿媽就唔記得自己個老豆係點樣啊。咁跟住咁個阿媽又想知道佢老豆係點樣，咁我話即家姐又咁巧做 呢 個專輯，咁就個細佬又遊手環冇嘢做，咁就不如係啦，咁就不如即係搵個細佬去採訪呢啲人士啦。咁一開頭第一次見到嗰個老兵呢，第一個印象就係話，嘩你阿公膽小鬼嚟㗎喎，點會做到特工隊㗎，梗係俾人逼㗎啦。咁佢即係第一次見完呢個老兵，佢都覺得嘩原來我阿公咁嘅人嚟㗎，即係好似有點 流流地㗎喎阿公。 咁佢即係嗰個老兵講嗰陣，佢都話喂咁人人都怕死㗎啦，咁即係做膽小鬼都好正常啫。咁但係嗰阿公就話喂我哋軍人嚟㗎喎，我哋係落場要打仗㗎喎，你同我講話咩愛好和平啊、家庭啊、結束戰爭啊呢啲冇意思㗎喎，嗰啲留返政治家講㗎嘛，唔係我哋軍人講㗎嘛，我哋軍人落到場就係要對付敵人殺死人㗎嘛。 但好似而家我哋立法會呢就唔同喎，我哋呢啲政客呢係要講挖掟汽油彈喎。OK， 繼續唔好意思。 掟汽油彈殺唔到人嘅。 係咩？殺唔到人嘅咩？ 殺唔到人。 OK， 就淨係殺林鄭嘅咋嘛，好意思好意嘅咋嘛。繼續唔好意思啊，繼續。 咁跟住一路查落去就發覺，喂原來佢外公又有另外一邊不為人知嘅嘢，即係原來佢外公係一個圍棋高手。 圍棋高手。 圍棋高手係好勁嘅高手添。 係圍棋嘅。 圍棋高手。 係曾經立志要成為職業棋手嘅。你可想而知幾犀利。咁跟住原來佢外公嗰個駕駛技術係真係一流嘅。佢出去咁多次呢係極少返嚟嗰陣個機身有中過彈嘅。 因為佢技術太好。 因為技術太好，一眼關七。十分小心，咁所以啲人就话佢係胆小鬼。 OK， 因为你话呢个安全 唔够㗎。係啦，因为我个安全意识够就俾人话小心。 OK， 咁即係一路揭发，一路睇返好多。 即係问题就好似话，如果你帮助新移民嘢就话你左交，咁上下啦，係咪呀？咁上下啦 ,OK， 得继续。 即係是啦，即是一推到極端啦， 对啦。是啦，而家都系咁样啦。OK， 呢个香港社会都系咁样啦。OK。 咁但系啦，即系佢一路访问之中就发觉有好多，即系战争点样扭曲啲人性啊，佢外公其实系一个点样嘅人啊，同埋即系当时战争系点样可怕，点样残忍啊嗰啲嘢。佢其中有一幕呢，佢讲到呢，佢外公系打低咗一架美国嘅战机，嗰个美国人 跳傘逃生，佢追住嗰個降落傘再打，打到個降落傘爛咗跌 咗落去。高手啊！呢啲真系啊， 呢啲勁， 即係技喎。 即係某一方面，你又覺得喂呢、這個人好似好有人性，好熱愛生命。但係到點解佢要咁樣去對付呢個美國飛行員嗰陣，佢又有佢嘅原因嘅喎。 有個 佢又話。依家係戰場，如我哋日本人係完全唔珍惜我哋飛行員嘅生命，我哋嘅生命係不斷咁消耗緊。但美國嗰啲飛行員咧，就可能上嚟前線打兩個禮拜，跟住就去後方唞幾個月，先至再翻嚟。即係所以佢覺得人力係唔可能同美國拼嘅，所以佢一有機會佢就要一定要打。 O、okay. K， 盡自己嘅能力做最多嘅嘢。咦咁揾錢我嘅 ，OK 繼續。哇，我有資格做神兵五四代。 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雖然本書係真係幾厚，咁但係我都推薦大家睇咯。就算大家唔睇都可以睇套戲咯。 如果唔睇套戲，不如睇到動畫啦，《宮崎駿風起了》啦。 咁你講零式戰機就係講緊風起了啦。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就係有啲人話你知啊，宮崎駿一個。正宗嘅左 交 左仔啦，佢唔可以话左交俾人屌，真系好捻好红啊！ 咁啊，水同手冲自从都系噶啦， 都系噶啦 ，OK 啊！咁佢就系、是、有人好多人话佢，喂，你作为一个反战分子，你左派咁啊，反战分子，你点可以搏 标榜 零式战机嘅咧？咁其实里边个内容咧，其实系一个反讽嚟噶嘛。其实我觉得冇人识睇嘅，即系就话呢、這个男主角。靚仔啦，係咪啊？好叻又好叻啦， 天才咯， 好叻啦， 即係工程嘅天才 啦，識設計一套咁嘅 夢想， 係 啦係啦， 係啦。咁佢係一個完美嘅戰機，咁佢標榜一樣嘢，但係就凸顯到戰爭嘅可怕性啊嘛。即係其實冇人可以係咁睇嗰啲人話，哇！你反戰喎，你標榜緊戰爭咁樣，其實網友應該 因為好多人話就話佢標榜咧，就係寫到嗰個設計零式戰機嗰個人 神一樣， 好有日本夢想，又溝女又成，跟住為咗自己嘅夢想咧，可以即係話埋頭苦幹啊，好日本民族嘅精神咁樣。即係但係最後佢做設計嗰樣嘢咧，就係一個殺人武器嚟嘅。咁你咁講，你歌頌呢個人，你真係宣揚戰爭啦，因為佢設計殺人武器嘛。咁但係呢啲係多久遠，我覺得即係人哋又冇話，即係佢只係一個自己嘅夢想，佢鍾意整飛機。OK， 架飛機整完出嚟之後，係唔係殺人嘅？又對於佢嚟講，係咪一件好緊要，或者係會影響到佢夢想嘅事呢？ 即係佢淨係鍾意設計飛機嘅啫嘛，佢設計一個好嘅 product 就得㗎啦，就咁簡單。 所以你回顧我嘅主題咧，就係安倍晋三去拜靖國神社，我哋外人去睇就係話你軍國主義復辟，係咁，但係喺佢嗰個日本嘅民族裏面嚟講，就係話即係好似清明拜山咁樣啫嘛，咁譬如你個先人係賊嚟嘅，殺個人嘅，咁唔通你唔拜佢咩？係 咯， 即係佢都可以咁講，就係話 因為某程度呢八個甲骨戰戰犯喺日本嘅角度嚟講，佢真係為國捐軀㗎嘛。 係啦，佢係、okay? 正如阿碌咁講，佢係即係為戰爭而做嘢。雖然佢係殺人員嘛，一啲變態嘅日本軍人 ，OK， 但係喺嗰個佢哋個角度嚟睇就係、是。佢真係為咗國家做啲嘢，佢哋死咗，而啱啱即係好似中國清明節咁樣，我哋拜一拜佢。咁其實呢個行為唔代表唔一定係等於軍國主義復辟㗎嘛，係咪？咁所以其實同風起了一樣，我覺得個 concept 係好似嘅啫。我設計咗樣嘢出嚟，到最後佢變咗一個殺人武器。但係我願意唔係咁，我願意即係我嘅夢嘅出發。我鍾意飛機，架飛機可能係載人上天，可能係載飛彈，可能載原子彈。 其實某程度，如果用一個角度去睇，我製造一個戰機，其實唔係一定係打仗㗎，我保衞家園得唔得先？ 係啦， 因為好多個演繹嘅方法㗎嘛，其實 你即係好簡單，火箭技術。其實都係飛彈技術推出嚟嘅啫嘛，咁飛彈都係攞嚟殺人，但係佢有個副作用就係提升咗火箭技術。我哋依家可以探索太空，即係就係因為以前有飛彈。 死咗冇幾耐嗰條俄羅斯佬，以前蘇聯佬啦 ，AK-47 嗰個發明人，咁 AK-47 殺過好多人， 太多， 佢都淨殺過好多人。咁但係佢鍾意嘅嘢就係搞啲機械工程，佢設計咗 AK-47 出嚟， 因為完美半起步槍， 係啦，完美嘅半起步槍。但係對於佢嚟講，佢係咪？ 设计个杀人工具呢， 嗯 ,ok, 咁对于佢嚟讲佢当然佢唔会觉得 佢係设计一个完美嘅步枪囉。 吓、啊、但係有人会譬如係譬如屋企有人俾 AK-47 射死咗嘅、嗯、譬如金正恩个姑丈係俾阿牛所讲嘅锯齿式嘅乱枪扫射嘅係AK-47嚟嘅。咁、嗯、你係会你係需要嬲嗰支 AK-47 啦、 嗯、 还是嬲 射佢嗰人呢 射佢嗰人呢还是判设计嗰人呢 係囉。 即係你要自己諗囉呢啲嘢。即係譬如 condom 一样咋嘛。阿、嗯 啊、 牛 殺幾人呢 阿牛喺个 condom 嗰度一晚都死2亿-3亿子孙㗎啦。 係囉。死幾人呢 殺设计 condom 嗰个人是杀人凶手咩？ 系咩？唔可以噶， 你唔可以噶嘛？咁、啊、所以即系呢啲嘢，我觉得你正觉神社，你拜咪由佢拜咯，清明拜山，你俾人拜咯。 而且我个立场仲简单，讲过噶嘛？如果日本即系日本同大陆开战，日本系会赢噶嘛？系可以即系呢个解放中国噶嘛？喂，你哋望乜嘢啫？你哋喺度以俄又争取民主自由，你都系望解放中国嘅最有效嘅方法，只要拜到几。日本正确神社 ,ok, 钓鱼台日本再企硬啲 ,ok, 中国同你开战 你 打完之后输撚咗战败国中国成为即刻战败国、嗯、復辟中国有望啊你而家你諗而家你喺度屌埋啊嘛。 咁样讲嘅战败国嚟㗎 你要等日本。 冇所谓 㗎你要等日本抗军先得。 日本战败咗之后佢有几十年嘅风光都而家好靚閪啦。咁我哋好咧眼前嘅啫嘛，我哋要几十年风光就够噶啦嘛，只喺我呢代几十年风光就够。 唔系我哋睇上三年啫嘛，再上三年我哋唔抵噶嘛。 系啊，系 啊，我哋睇下。 咁迟啲我哋日本旅行系喺个国内旅游啫嘛。 系啊， 系、啊。自由行去日本我哋。 系咯、啊，阿碌你国内旅行边度？广州，唔去东京咁样啩。 东京天气点啊？我冇嘢啦，都系咁上下。 系咯，阿碌翻大陆结婚，去东京结婚。 冇分别噶，都系中国人。 都系中。中国人 或者喂，好多人都要日本人自居噶， 唔系喎，到时可能唔系叫中国人噶咯，叫支那国人噶咯， 支那国人 冇所谓啦，咁网名嚟啫嘛， 咁啊系网名， 你听下，大东亚共荣圈，我哋要共荣啊，系唔系共辱啊？系共荣，你识共荣好唔好？ 如果而家日本再拎块咩东亚病夫咧，阿李小龙都系咪食鬼咗佢嘅？而家我谂咪奶到出晒水啊！哇，东亚病夫靓啊，正啊，正啊，奶啊奶！ 大佬，嗱，中国人系东亚病夫， 我哋 认 啊，成香港700万，我系认东亚病夫收留我。 嗱，你走啦，我系认完英国狗，认啊，再俾翻本英国居留权我，呢个唔紧要，我即刻认啊，英国狗会认咯。 日本国本 passport 都几靓喎， 系啊， 有 个 咩徽喺度啊嘛，唔系佢唔系唔知咩咩徽嚟， 太阳又日本军国旗啊， 军旗嚟嘅，太阳军旗嚟噶， 好明显啲人系咩人嚟噶，知道啦。阿牛，如果你上阳康嘅船，哎，我钓鱼台，跟住又叫同阳康讲。转去嗰边，东京落东京落船， 我要去秋叶原行一行。 秋叶原仲过瘾，我过嗰边。 秋叶原太多电子产品啦，我好捻中意咁捻样噶嘛，系咪先？ 半国策啊， 梗系咁呢个唔系半唔半国嘅问题，系香港人有着数就要，明唔明白啦？吓，姚尊你点解去日本玩啊？因为你食，因为而家啲 yen 跌啊嘛，而且当时你去大阪嗰阵时候系咩日子啊？系大减价啊嘛，八折。已经 我冇乜买嘢， 你再八折你冇买嘢啫。你老婆系应该消费， 都冇乜买嘢。 你个仔系一个消费狂啦， 系食嘢啫嘛，冇乜买。 系咯，食嘢唔好咩？ 好 系咪先？系咯，总之你有消费噶嘛，你系平咗噶嘛，你平过香港噶嘛，你系咩啊？喂，有着数先去啫。 即系咁讲啊，讲一个日本旅行啊。Okay, 虽然而家唔系有食唔食，即系咧日本啲生果咧 ， 我食过日本啲生果，终于记得翻生果系乜嘢。 系咩？生果咪生食嘅咯， 唔系噶， 唔系噶，熟食噶你。 人哋士多啤梨真系士多啤梨。嗱 ，你唔好啲翻嚟。 林子，你食个林子噶啦。 食个林子。 你喺香港买啲大陆林子咧，干蒸蒸嘅，切落爽嘅。 嗯。 喺日本啲林子， 我明你讲乜。 我终于知道原来林子系有汁嘅。 系咩？ 系啊， 咁嘅林子 系有汁有水嘅，好多水分嘅。你喺大陆食嗰啲林子系干蒸蒸 嘅。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你讲埋先。 所以我而家觉得，哇，原来林子系咁样嘅。 系咩？ 系啊，啲士多啤梨系即士多啤梨嗰只味嘅。 唔系，我解释俾你听，点解会有啲咁嘅情况啦。 啊， 首先第一样嘢啦，我去四川食菜咧，就真系发觉香港啲菜系垃圾嚟嘅。 系因为你喺嗰度新鲜食啊嘛，就系、是、咁简单啫嘛。另外一样， 但系而家大陆嘅运输好方便啦、啊，其实 都争好远噶。我喺深圳食菜都同四川争好远， 但点？ 我喺深圳食菜比香港争好远。 但系你冇理由， 系啊，深圳又好食啲噶啦。 你有冇理由个林子，你嚟到香港干晒噶？ 咁你运输途中又冇？ 阿贵喺侧边抽，一路抽水啊！ 我系阿贵喺度咯， 唔系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可能系唔同品种嚟嘅。嗱，你有冇去过印度食芒果？ 冇， 印度嘅芒果系我全世界食过最撚好食。 未住，你未讲菲律宾，好 嘅，菲律宾都行撚开，菲律宾、泰国都行撚开， 撚气啊！ 印度嘅芒果系唔出口，出口咧系出好撚少。你有机会去印度食芒果，哇，好撚好食！ 吕宋芒真系屌你咯， 吓咁我又信咗碌。 吕宋芒啊，嗰啲都有热气，印度系唔热气。 嗱，黐线热唔热系自己嘅啫。 嗱，我再讲 个24咩，不是都冇。 苹果 ，OK。 你喺香港或者大陆食个苹果， 嗯、 你系知道系苹果啫、啊。但如果话俾你听，你蒙住只眼咧，你系唔知系食紧咩。个苹果冇咗苹果味。喺日本啲苹果真系有苹果味嘅。 系嘅咩？ 我唔使啊！我喺深圳，我楼下屋企楼下买嗰啲。几蚊嗰啲苹果咁细个，即系应该系农村嚟嗰啲咧，都好捻好食。 系咯，你香港啲苹果系冇苹果味噶嘛？真系淡噶，真系争好远噶。 系啊，真 系争好远噶。所以啲香港人，你点解去日本去食生果饮解？ 哦， 喂，大佬，你啲士多啤梨真系一开个， 继续引我，继续引我 ，OK。 嗰个保鲜袋咧，哇，成浸士多啤梨味好鬼香噶，都系廿几三十蚊成盒。你喺香港吉之都买成嚿嘴喎， 所以啦，阿姚尊你去，因为平啊嘛，有着数啊嘛，话声俾你听。 但系唔代表 成个神社令佢中国打仗，香港有着数啊嘛，即刻就普选啦。 但唔代表我要放弃我伟大嘅中国人。而去做日本人㗎嘛 ？Sorry 啦， 點解你哋成日都喺度講中國人、日本人嘅啫？我哋大家都 係根本就係中國人。如果日本贏咗，喂，我哋十三億人哋幾千萬，呢、這個咪一億零，我哋溝淡佢啊！喂，大佬，你枉為一個時事咩撚嘢嘛？你金融從 業溝得淡啊？ 溝唔淡？話聲你聽，喂，我十鳩幾億嗰度得幾億，一埋去啊，我只要運我哋中國嘅女性去日本啫。 唔 系，全部都系中国人啊！ 所以最后就系、是、我哋中国最优秀嘅女性， 嗯、 就俾日本仔沟咗。 系啊， 我哋中香港最优秀嘅男性系冇资格去日本沟佢哋最优秀嘅女性，所以只系名义上系沟淡咗，其实系我哋俾人沟咗。 系咩 ？OK， 冇着数噶。 系咩 ？OK， 冇着数噶。 咁可能有啲敌后效应嘅， 你宁愿。中国同日本开战，中国赢咗、跟住中国将日本仔掉晒落海、日本吉咗啦、跟住 掉晒男仔落海， 系啦系掉晒， 系 掉晒日本仔落海，跟住发觉你班香港人，又气又弹，又老母细，周围掉嘢，扑你个街， 掉你去日本， 全部去日本， 系啦， 咪搞掂咯，咁仲好， 掉我咧就唔，如果掉我去日本咧，我唔去东京啊，唔该去大阪，因为东京仲有辐射 ，OK， 喂大佬，节目时间四廿几分钟一节 ，OK 啦， 收皮， 收皮，喺下一节就讲另外一样嘢啦，系下一节啦，唔系下一个环节 ，OK， 大家好，我系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